唉，真好。喂，咁啊，嗱，其实咧，就我哋有位网友啦，就 Alice Lee 啦，咁就佢自己本身都登咗一啲陶杰讲嘅嘢出嚟嘅。咁咧，阿陶杰就话：，喂，你喂，如果你话咩咩左交啊，乜乜物物啊，即系咩法西斯啊，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法西斯嘅话，喂，咁呢、這个瑞士系咪法西斯啊？瑞士唔咩嘅，瑞士就唔收納呢啲難民嘅，咁佢哋咪法西斯咧咁樣樣。 佢而家冇得唔收啦，你德國起個帶頭作用就大家配下嘅咋。 瑞士好似冇加歐盟 啊，瑞士冇加歐盟啊，屌你真係。 係啊，佢搞錯啊，即係嗱，根據 Alice Lee 咧，佢自己揾嘅資料咧就係話，咁啊阿陶傑就指其他人係盲目，指人哋都冇知識，咁但係咧。真係唔知點樣回答咧呢一位陶生啦，陶傑啊！瑞士政府早喺今年三月嘅時候咧，已經通過咗增加經接3000名敍利亞難民。瑞士不斷增加接收難民嘅人數，而陶傑咧就話呢個瑞士堅決收留，堅拒收留。 嗱，佢呢啲咁嘅名嘴好叻㗎，因為點解咧？求其舉一個國家咧，你真係唔知係唔係㗎嘛，大佬。即係如果唔 check 嘅時候啊， 唔係點解會有咁嘅印象？個原因係在於瑞士喺早喺唔知一兩年前就發一個公投就話佢拒絕去到起呢個回教宣教塔，所以先俾人個排外嘅感覺啊嘛。 哦，即係唔。起呢个宣教塔啫， 系啦。 喂，咁啊，即系呢个差唔多啦。喂，咁就听日咧就系、是、呢、這个 唔系陶杰嘅节目咧，系值得听嘅，我觉得。 啊， 反面教材。 哦 ，OK。 啊，我觉得我呼吁下啲即系 Alex 嗰啲咧，咁中意 call 佢啲咧，即系听多少少。 系啊，我都 唔系，我咧系有意义嘅，因为点解陶杰讲嗰套嘢咧，其实已经系反映到咧，系香港一啲人背后嗰套意识形态。 即係你好似話聽到三糧咧，就話養懶人啦，係咪？即係呢、這個財政預算案話，即係呢、這個曾俊華要搞三糧咁樣，就等於養懶人啦。即係即時嘅個反應係 啱啊！ 啊，喂，咁好啦，喂，聽日咧係新加坡大選，阿、啊、土伯，你有冇睇法啊？喂， 喂，我就即係對呢個新加坡不嬲都好大意見嘅。咁啱咁巧咧，就係我個 friend 啦，即係當年喺學聯即係搞事嘅。就喺新加坡大學咧教緊書嘅，咁佢尋日咧就 send 兩張相俾我，咁第一幅相咧就係呢個人民行動黨嘅即係造勢大會，咁我都唔知佢做咩事無端 send 俾我，咁跟住咧就再 send 一張工黨嘅相，萬人空巷嘅相，咁我就請佢我喂，爹，你而家做咗新加坡問題專家，你分析一下新加坡個政治環境啦咁樣，咁我發覺咧佢即係俾我提供嘅資料咧。就係、是、有觀點嘅價值喺度，佢就話咧，原來咧上一代嘅新加坡人，尤其是喺建國期間嗰啲咧，好似香港人一樣嘅，係好懷念李光耀嘅時代。 係啊， 正如我哋好懷念咧，即係呢個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咧，一模一樣。 Old good days 係嘛 ？Old good days 嗰班，但係咧建國之後嗰一代嘅人咧。即係出生嗰一代嘅人咧，而家已經係佔大多數啦。 係 係完全唔妥呢個人民行動黨。 係啊，啊 喂，第一就係、是、你雖然新加坡係透過你嗰個社會控制、控制傳媒 啊，包括利用即係房屋啊、中央公積金去即係冧嗰班人啦、 啊， 但係其實僅次於香港嘅貧富懸殊嘅地方咧，就係、是、新加坡。 啊， 好彩佢冇我哋壟斷得咁緊要。 啊 即係搞下小生意，搞下咖喱蟹喺嗰啲即係鋪頭咯。 唔係應該講就係好彩咧，就係在於起碼佢哋係冇房屋問題。 啱啊，百幾萬咧就住千幾二千尺噶。 如果你話嗰、那個叫貧富懸殊問題咧，可能差唔多。咁但係起碼就係唔會話你話揾地方啊、搏嘢啊，即係又爆房啊、又困難啊。起碼叫有祖屋先，係咪？ 同埋咧係好大咁 啊，係啊。咁但係嗱，而家咧就今年嘅選舉特別之處咧，就在於就係話嗰個即係呢個建國之後出生嗰代嘅選民咧，係首次超越就係嗰班建國即係嗰班難民啊，即係嗰班移民啊，應該講嗰班即係移民嗰班人。而移民嗰班老屎忽咧，有個特徵嘅就係話，喂，佢哋經過戰亂啦，佢哋可能即係需要即係尋求一個政治穩定啦，佢哋嚟新加坡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比較咧。就 相对保守， 相对保守啲，同埋系对一种政治稳定咧，有种沉，有种执迷，有种沉迷其实系。 咁呢个亦都容易解释嘅，你用翻香港嘅 case 咪知咯，即系佢都唔系叫移民嘅咧，而系